去学神学吗？可以学神学吗？ 可以。 哎呦，没有什么反应，可以学神学吗？ 可以。 哦，请不要再把神学跟圣经隔开啊！没有神学，我们理圣经，圣经没有办法很清楚，需要神学帮助，我就理把归纳起来，这很简单的、很简短的一个定义。好，来，来，我们要问一下，来跟左右的人说。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接着说， 每一个人都会悔改。 我认为这个悔改是有限的悔改。 我说我还不是还有一刻的一个 break。现在我们先不要谈假跟真怎么样，程度还没有标。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前提，这个很重要。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穷人、有钱人、皇帝、王上、仆人、太监，每一个人，大人、小孩、老人、要死的人、刚刚出世的人，会忏悔，会懊悔，会后悔，会悔改。要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再上下去的话呢，你会自我打架，我的思维会跟我的情感打架，我的情感会跟我的意志打架，我的意志会跟我的情感打架，我的意志会跟我的 理性打架，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打架，明白吗？好，这个前提很重要，每一个人都会，不然的话，为什么这么多报道啊？那个某某人忏悔了啊？某某人、后悔了、基督徒某某人悔改了，先不要谈真假了、这个前提很重要。好，来，我们看下去。好，我们现在要学现在8:05，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今天可能早10分钟结束吧啊。明天我们还有一堂，可能早15分钟结束，不要太早，明天还有一整天哦。明天是马拉松，怎么说？ 马拉松， 明天马拉松，早上9点到快4点，啊，对，很累哈、 哎，你自己有录音吗？ OK， 好，来，我们现在 音频视频 处理好这个前提，解释好了啊。好，现在正式我们要进入假悔改的特征。假悔改的特征就是characteristic of false repentance。我今天不会谈很多，这有很多。我告诉你，整本圣经，你们想一想，你们举手表决了啊。错的话不会失去永生啊，对的话也不是说进入我天堂中的天堂了啊。OK。圣经里面，假悔改多还是真悔改多？讲假悔改多的举手。 假悔改。 我再讲一次，想好好啊。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想解释假悔改的多还是真悔改的多？讲假悔改的多举手。 教导 教导也好，例证也好，例子也好，各方面，你的观点。OK， 下次讲真悔改的多举手。 觉得你是真悔改。 好，没有手的举手。好，都觉得50-50的举手。 这是同 想，同想也 有。好，那大家挺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再告诉别人啊，你是智慧人。 你比我聪明。 讲假悔改多过讲真悔改。 哦。 整本圣经。 圣经。 整本圣经讲假悔改多过讲真悔改。好，我今天会教一点有关这个特征，因为。 这个有一些需要很多的思考，然后过后我会用一个圣经例子给你们看，一个假悔改的例子，然后我们明天再学另外一个，明天的假悔改非常精彩，如果你失去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好好理解，好，一个很有名的假悔改一个人，好，characteristic of false repentance， 来我们学第一个假悔改的特征，第一个他的第一个特征呢是表面的 superficial， 英文是 superficial， superficial repentance， 表面的悔改。好，我说哈，我不要看别人啊，我说已经说了很多遍，看自己哈。啊，你先不要衡量，那我以前做过，我以前没有做过哈。那你先去思考，然后慢慢我再讲假的，讲完过后再讲真的。这个是第一级 level one， 我还没要上 level two 第二级。好，上完过后，我们现在更加的认识过后，我们自己在评估我们自己生命。但是神会慢慢引导我们的，因为神的话是圣灵，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更认识他。好，来表面的哈，我做错事情，我酗酒，然后我开车车祸了，还是我撞的人，还是撞伤人，好，回去啊，做错事情了，什么是做错事，大家知道什么做错事情的啊，做错事情很后悔，滴几滴眼泪，有些是哭哭啼啼，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人，对不起牧师，对不起长老，对不起教会弟兄姐妹啊，很多啊，哭了也哭，懊悔也懊悔，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再加上一句话，对不起，对不起，我道歉了，对不起，听清楚啊，要做的已经做了啊，这样的悔改还是假的 ？No action. No action， 哭，哭哭啼啼，大哭大哭，捶胸。 没有改啊，没有改。 然后，对不起，道歉的哈。 What I mean is response. 没有改。 Response. 好，先不要纠结哈，我们先把这个假悔改这个特征讲出来。 这是表面的。 一步步看。或者整夜没睡，心很不安，很没有平安。先不要告诉我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我说每一个人都会忏悔，都会懊悔，都会后悔，都会悔改啊！清楚了哈。好，来看一节经文。我会每一个的特征，我会以第一经文为主，第二会讲解，第三给总结。我会以经文为主，以经文，然后呢？有这个讲解，然后有总结，明白吗？所以你们就学了每一个特征，我都会分三方面。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会认为说读太多神学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或许他被神学讲解神学人被误导了，因为什么呢？这些人讲神学没有依据圣经，所以他对神学很反感，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你看我自己教导的，我处处用经文来支持。如果我讲的远离圣经，不是用圣经来支持的，那你不要听。明白吗？ 好的。 好，但是如果我讲圣经，用圣经根据来讲解解释这个神学，你不听，你得罪神。 好的。 我讲民主吗？我不讲根据圣经我自己的想法，你不要听，我得罪神。啊，如果是讲圣经的，你不听，你得罪神。好，来看约珥书。Joel， 主人 ，Both Old Testament major prophet or minor prophet， you have memorized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 context。 忘了。 Joel， 约珥书。Joel， chapter two， verse 13， 二章十三节。好，来 ，now table number 11， where is it？ Table 11， 第一个来读，站起来读，读给我们读经文来。这是第一个，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归乡也好，你的声音，因为他有跟你的情感。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厚德。 好，谢谢你们的弟兄。好，来，那个是 table one， 这是 children table two。 table two 的第一个是谁？是 Jacob， 那站起来读英文的来。 Joel， stand up and read. And rent your hair and your garments. Return to the Lord your God, for he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Merciful.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 and he was sent to the Good, 很好。 非常的可爱了。 好来 ，Joel 十三。好，你看这看清楚这经文了啊！我没有办法解，你一解的话呢？牧师一解就不 要 表达，一解了啊！我给你们大意，大意看清楚。这里有分两个语句 ，two clauses。我们把解剖的经文有两方面，两个部分啊。简单说两个，我们神学我们说两个 clauses，two clauses。第一个部分，你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那第一部分。看见吗？ 嗯， 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他想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Children, there are two portions here. First portion, you rent your hearts and not your garments. Hearts and garments, plural. And second portion, return to your Lord your God, for he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 and he relents over disaster. 好，总结。看清楚三件事情，你们要记得。当我们学圣经的时候，牧师教导你们怎么去看圣经。当我一学圣经的时候，如果那些经文第一有提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我们不说神的性格，因为性格他们神学家认为说性格是人的性格，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性格来代表神的性格，所以他们用一个词叫属性，属性，明白吗？好，所以我们说神的属性，这从哪里来的？圣经有没有写神的属性？ 没有， 没有，哪里出来的？神学里出来的，让我们明白，要把人的性格跟神的属性区分出来，这是很好，让我们理解。不然的话呢，我们认为说，神的性格跟人性格一样的 ，no， 还是有区别的，明白吗？人也没有做到长久忍耐， 没有。 如果我一个月不发脾气已经很好了哈，已经神迹奇事发生在我家了哈，不要说一年了哈。好来，好，如果经文有提到神的属性，这里有没有神的属性？ 有， 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怜悯。 好，这是恩典，有怜悯， 慈爱， 然后不将所说的灾，这是神的属性。我们说 attributes of God， OK， 然后。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他把这件事情跟神的属性扯在一起来谈，明白吗？所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如果有提到神的属性，就是说这个经文特别的重要，明白？好，这个第一件事情，看圣经怎么看。第二，如果这经文有提到神的作为 ，the works of God， 神的作为。任何一些神的作为，在这些经文里面有提到神的作为，那个神的作为告诉我们这些经文很重要，因为神做的事情，明白吗？好，第三， 神的话， 如果神的这些对不起，如果这个经文有提到神的时间，神掌管时间，比如说什么时候到了，热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时间有没有？ 有 时间，好，把它扯在里面，很重要。看神的属性，神的时间，神的作为，先学这三个，先学这三个，其他的慢慢学，一步步来学。好，小孩子就要学小孩子的，不能够一下子给你们大学的吃不消，不能消化，反而反胃。好，我们一步步来。 好，第一 children, the attributes of God, the characters of God, and the works of God, and the time of God, tell the importance of that word. OK, 我考试会问啊，我考试会问啊，我开卷考试啊，啊会问，啊这个你们看圣经怎么理解？好，来这两个部分，他要彰显这个经文，这作者要给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很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告诉我们什么？这种是一个悔改的一个的行为。 几号？ 人会撕裂衣服，不会撕裂心肠。所以，如果我们会撕裂衣服，不会撕裂心肠，这个悔改是假的。 I see。 明白吗？ 嗯， 是 撕心裂肺 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 衣服是外衣。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从内悔改是从内开始到外。我再说一遍，悔改是从内到外，而从外又回到内，内又回到外，内外要结合。所以我一般如果我只有外在的行为，那种的悔改是假的。所以我说第一个悔改的特征就是表面功夫做得天衣无缝，做得非常的完美，没有人可以去意识到这个是假的悔改。人可以假到这个地步，请问十二个门徒有谁知道犹大出卖耶稣？ 没有人知道。 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坐在一起，不是三个月啊， 三年多， 我们说待三年半左右。他们是不是说他们是经常住在一起，跟耶稣一起？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人发现到。这个是出卖主的人，所以人可以假到这个地步，可以接受吗？如果我不能接受的话呢，我告诉你，我们离开悔改还有很远，所以这个事实要接受。所以人可以做很多表面的功夫，我们的悔改还是假的。所以我说哭哭啼啼，或是有些滴几滴眼泪，比如说了哈，我丈夫从来不掉眼泪的，英雄大汉，不掉一滴眼泪。这次他跟我在我面前跟我讲对不起，也掉了一滴，才一滴，结果我收上来才半滴。好悔改，感谢主。可能是，可能不是。 还那个没事。 明白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装。犹大如果为奥斯卡奖可以颁给他，他是第一个呢。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你一步可以流出破绽，我是出卖主的人呢，他不知道吗 ？Day one 就是应该是。 没有一个人发现到哎。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人可以假到这样，我们其实还不知道什么叫人，还不知道什么叫人。 假冒伪善。 我们要撕裂心肠，要撕裂衣服。我说从内悔改是从内心开始，第一步到外，然后从外又回到内，由内又回到外，外又回到内。 一诺， 好，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再来看。我不会讲解，但是我给你们先知道。来，打开马太福音27章。Children, turn with me to Matthew chapter 27.我这里会讲解，但是先请你们知道，马太福音27章 ，Matthew 27。27呢？OK， 来，我给你，我呀，弟弟姐，我现在告诉你哈，好，稍等哈，这个，wait for me， 我要给你们读一节就好了哈 好，来第三节就够了哈，第三节。好，我请第一个 children 的 table， 第二个来读，读 in English。你们注意听哈，读英文的，你们要注意听。来，请你站起来。Who's the second person？ 慢一点。 Verse three， just verse three。 When Judas, who had betrayed him, saw that Jesus was condemned, he was seized with remorse and returned the 30 silver coins to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elders. Thank you. 好，来，我请 table number 10。number 10， 来，第一个来。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 谢谢你。好，来，你看见后悔吗？圈起来。好，英文圣经看你们用什么 version？ 如果是 ESV version， 在这里说 change his mind， change his mind means repent。Change his mind means repent。Are you using NIV？If you say like, you know, yes, since I see romance means return means repent. In repent. Yes, this is repent. 好，来，中文圣经翻译后悔错得不得了。原文是，听清楚，要不要照原文？原文是悔改。悔改，不是后悔。后悔我们知道很清楚，我后悔了。大家都知道后悔不是悔改，每个人同意的吗？大家都会认为后悔不是悔改。这里这个犹大是悔改，不是后悔。英文是 repent， melatonus repent。 好，我讲到这里哈，我讲到这里，我不再讲，我明天会讲这个 case， 我讲这个个案。好，你们回去思考一下，明天这个个案很好，很有趣， 有点悬念。 好，我给你们这个经文，第一个，我们的悔改是可以很表面的 superficial。 经文是约珥书2:13，我们会后悔，我们会懊悔，我们会苦恼，我们会烦恼，我们会忧愁，我们会哀哭，我们会流泪，我们会做很多事情。所以呢，这一个做，我们会做很多事情弥补我的内疚感，听得清楚吗？弥补，让我心里好过一点。我生前没有好爱他，我死后花很多钱给他买最好的棺木，买最多的鲜花，让他好好安葬，你安心上路吧。弥补我的内心对他的亏欠，做了很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做就扭曲了悔改的真意 ，twisted, distort， 这个做人的做人的行为可以扭曲了悔改的真意。他把整个悔改扭曲，把整个悔改真意扭曲。好，他的结果是什么？听清楚，他把整个悔改扭曲了，因为他用做来代替表面的，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好。把悔改的真意扭曲了，成为我们自己的悔改，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明白吗？他把整个悔改真意扭曲到一个地步，他把这个圣经讲的这个悔改他扭曲了，他成为他自己的悔改。我认为这样的悔改是对的，因为我已经做到了我要做的，我已经 say sorry， 我已经认错了，我已经跟他讲了，我也跪在那里跟他讲道歉了100次10000次也好，这表面的功夫做得非常好，破没有点破绽，哭了也哭了，他把整个悔改真意扭曲了。我告诉你们，要撕裂心肠，你知道什么叫撕裂吗？回去不要拿剪刀，用力把一件衣服撕，用你促进牛力把它撕破。上帝没讲拿剪刀把它剪，那很简单嘛。你要出很多的力，说那你知道那种 energy 那种力就是我的行为，明白吗？所以我的 action， 我的行动，我把这件衣服要撕裂。上帝说要撕裂你的心，哎。我说如果不认识假悔改，不要认为我们会认识真悔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 基督徒第一门课，洗礼回洗礼班要上的第一门课，悔改。好，结论，给了经文，给了讲解，最后这一种的做，就成为我们的悔改。Our repentance 不是圣经要的悔改，我们 our repentance 我们的悔改，求人这种表面的功夫做得非常的好，用尽流利撕裂，但是呢是撕裂衣服，不是撕裂心。好，我们进入啊第二个，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啊特征，第二个特征来，啊，刚才到什么配合？十吗？ 十对。 好，九来，第一位，哪一位？好，来，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 Jeremiah 17 9-10 Children Old Testament Please turn to Old Testament Everyone Jeremiah 17 9-10吃饱了有点爱困哦。 耶利米书17 章可以了吗？ 啊，可以了。第9-10来 Book of Jeremiah 17:9-10请你念来。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好，来啊，table number one, the third person, read in English, please. Seventeen verses nine and ten, please. The heart i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 and desperately sick, who can understand it? I, the Lord, search the heart and test the mind, to give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deeds, according to the fruit of his deed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来，第一个特征，假悔改是表面功夫，促进牛力，撕裂衣服罢了，不是撕裂心。好，我们看第二个，假悔改是 伪善。 伪善的 ，false repentance is hypocrisy. Hypocrite. 这是第二个标题。第一个是表面功夫，第二个是伪善的。你们应该知道圣耶稣怎么针对假冒伪善的人，很清楚啊，大家都很清楚。好，我们不谈那个，我们今天谈这个假悔改。好，来，刚才我们读了，好，我告诉你们，我每一个我会给你们经文，给你们讲解给结论，给经文，给讲解，给结论。好，来，刚才我们念回到去那个耶利米书啊，来翻开耶利米书啊，看耶利米书17章，先看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好，英文哈，他说 The heart i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 比万物都诡诈 deceitful, 然后你看英文解释很好 above all, everything, all things, 就是这个心比万物都诡诈，那个是第一层面人的邪恶，第一层面，然后圣经在讲解第二层面人的邪恶，这你怎么讲解释？四个字，谁要读？ 坏到极处。 对，坏到极处。那他圣经已经讲了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已经讲了。然后现在再加重复他所讲的这句话， 解释坏到极处。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讲什么？谁能识透呢？好，你要不要接受？我要不要接受？你了解我了解我的心吗？问对方，现在问来，我了解我的心吗？你问他，你了解你的心吗？你了解你的心？我今天问他，你了解 你的心吗？ 你 了解你的心吗？ 你 了解你的心吗？ 你 了解你的心吗？这个 你 们自己了解吗？不了解。 你看圣经怎么讲？第一层，人的邪恶， 万物都诡诈。 第一个，人心比万物 all above all thing， 万物都诡诈。第一层，第一层面邪恶，第二层面邪恶，坏到极处。第三， 谁能 识透？就是说，人要接受，我们不知道我们心在想什么。看见吗？好，多少个层面？ 三个 层面。Children, three full of wickedness. Write down. Three full of wickedness. 三重的邪恶，人心三重的邪恶。 Three full. Three full of wickedness. 人心三重的邪恶，三重。好，三代表什么？古人学的 完全完整， 有四个数目是完全完整。第一个是三 七， 第二个是七 十， 第三个是十二，第四个是12，所以三个一体有吗？ 有。 三就是完全的坏到极处，没有要救。阿们，承认吗？承认。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我告诉你们哈，好好的教导孩子，告诉他，父母亲常常挂在嘴边，我的孩子又嫖又赌又放荡又淫乱，但是他心很好的，牧师他的心很好的，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是你搅和到极处。不要告诉我们自己，我的心没有这样坏，我的心很好的。不要告诉我弟兄姐妹他的心很好的，我等着瞧，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时间是很好的考验，神还没有揭发，等神揭发你就看见他里面藏什么。狐狸尾巴会露出来的，三年多过后尾油大的尾巴露出来了哈， 露出来 啊，三年多哈。不要去跟别人讲，也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尤其不要跟孩子讲你的心很好的，你是需要耶稣，他就以为耶稣我是很好的了，我不错的， 所以 呢我有耶稣我会更好。 Wrong, this is a wrong gospel, 这是错的福音，又害死孩子，就是告诉他很坏，我很坏，你需要耶稣，没有人可以救你，坦白跟他讲，不要掩盖，是你真正爱孩子，告诉他事实，你不要隐瞒他，你不要告诉他你很好的，你虽然做了这么多错事，但是我知道我的儿子的心很好的，他很好的。比如说我的儿媳妇，你不要离开我的儿子，他的心很好的，他没有背叛你的，他还是爱你的。接受事实摆在眼前，身体怎么做？三重坏到极处， aboveeverything above all things， 邪恶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人都没有办法识透。第十节答案来了，第十节看，第十节，我看到我吗？我耶和华 I Yahweh， 我 I Lord I the Lord， 我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赐福给他，对吗？赐福给他吗？ 报应他， 报应他。神 知道一切。如果那个神不知道，看漏了眼 ，Oh, I sorry, I missed the point。那我们这个神什么神？ 假神。 假神。很好。Good point, good point。你讲的对，所以他是真神，所以他不会有一样事情他看不到。我耶和华监察人心，还要试验人的肺腑，还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我要报应他。好，来我们看多一次经文，来，这是第一个经文哦。那个是人的行为啊，看见啊，他所做的神要怎么做，神没有讲赐福给他，神没有讲我会特别爱他，没有，神讲我要报应他。好，来看另外一句经文，马太福音来。Gospel of Matthew， 马太福音十二章来35-36 Matthew 十几章？ 十二章35-36。这次我请孩子先读第二个 table 来。Who's the next person? Is it Jackson? 十二章 Matthew chapter 12:35-36 please. All right, stand up and read for us loudly. The good person out of his good treasure brings forth good, and the evil person out of his evil treasure brings forth evil. I tell you, on the day of the judgment, people will get account for every careless word they. Thank you. 很好，非常好。好来，table number 8，where's table number 8？来读中文的，来，第35-36节。 12:35-36。 35-36，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好，谢谢你，很清楚。好，刚才我告诉你们，那经文是提到人的行为，这里提到什么？ 闲话， 每一句话，好话、不好的话，什么话？圣经怎么说？句句供出来 ，that mean every word， 不是一句，是每一个字，圣经要审问。你说这个上帝怎么审判我们？不单行为，不单内心，不单话，每一样事情神都会记载。他神的 computer 很大，可以容纳很多数据。我们会忘记很多事情，我们甚至会忘记所讲的话，上帝不会忘记。 是的。 不要以为上帝会忘记，不可能会忘记。这圣经的教导。好，来，我大概要给你们这个总结哈。这里是圣经讲的，圣经是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听清楚。圣经没有讲某一部我们的心某一部分比万物的诡诈，圣经没有讲我们的心，我们的 heart 只是这一部分比较坏。圣经没有说我们的心某一些部分比较坏，神是讲整个心。圣经也没有讲某一些人的心比较坏，有些人的心是很好的，没有。所以这两个搞清楚。第一，圣经没有讲人的某一些部分的心比较坏，圣经也没有讲某一些人的心比较坏，明白吗？比如说种族歧视，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经验的哈，种族歧视。比如说，白人不喜欢黑人，亚洲人不喜欢某某一些不平等国家，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心很坏的。好，明白吗？我的意思 都一样。 圣经没有这么说， 一样的坏，一样的坏到极处。 是， 没有一个人可以识透。我耶和华神，我要检查人心，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一句句话拱出来，我要报应他。所以人可以假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就是因为假到这样，才会有假的悔改、假的后悔，还会有假的懊悔，这就是假的。好，学了两个哈，盘古 Big 宝宝。好，现在把打开你们这个讲义，来讲个讲义就业，学了两个。总结一下，总结一下你自己学到的，总结一下自己学到的。如果你今天离开的时候，注意啊！如果你今天离开的时候，哎呦，牧师讲了过后，我现在很灰心哎，对我自己很灰心，我低头思故乡哎，怎么办呢、啊？我都睡不着，我一唱坏吗？我告诉你，我感谢主啊，你低头思故乡。如果你今天举头望明月，我就担心哈哈，我就很担心你了哈，我要跟你辅导一下了。明白吗？好，但是你低头思故乡，求恩典了哈，不要明天不来了哈。你想你前面那个树头乌龟树地里面，明天不出来，我不要出来，我不要出来，我不要看到醒目师了哈。写下你学习心得，你学到什么？这两点。好，来，我们现在是8:47，我们来一个7分钟的小休，好，可以上洗手间，可以再吃点东西，吃好，你们不要客气哦，去吃，然后喝点水，然后我们还有下最后一班最后一段时间。